我哋可能好耐冇睇过电视，但每日都会睇下电话、电脑、文字同埋图片啊，竟然唔足够满足人类噶啦。更加多人中意睇短片，今期同大家睇下有咩唔同嘅短片网站应用程式，睇下咩好睇。 啊，日头晚做啦吓，到依家就轻松下。咁咧，大家放工翻屋企系咪仲系挂住睇无线亚视啊？其实冇亚视啦，系啦，咁咧。好，我哋今次我同 MJ 同大家睇下无线我呢个以四亚视之外嘅另外其他选择。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网络生还者，我系星级移民顾问 MJ 啊， 我系电视生还者。 你仲睇电视咩？ 我有睇电视，我寻晚先睇曼联。 啊！我头先想 black 即系讲噶，即系亚视仲存在噶。 我知亚视，但亚视佢唔喺电视睇到啊。 你如果要鉴收埋个盒都睇到嘅，但系我唔知道会唔会 人买盒嘅嘛？亚视 买盒噶， 系咩？我唔知道，我要喺电话睇喎。 其实亚视我可以讲一集噶，都讲下先。我寻日去咗亚视啊。 亚视会永远都存在。 系啊，大埔嗰个工业村啊，寻日去咗啊。咁咧就系 做咩咧？ 嗱，其实 不亚视， 首先你知系亚视系存在嘅而家。 即系佢 系啊，咁佢而家新开台啦。咁佢而家做嘅节目咧叫做《百万富翁》。咁我就真系我好几支持，其实真系。咁我有睇佢开台，咁见佢做《百万富翁》，我玩咗佢游戏 ，download 咗佢应用程式，跟住去玩啦。咁跟住去，寻日就好开心啊，可以参加《百万富翁》啦，玩陈志云嗰个节目啦，咁样。咁啊去咗啦，咁跟住咧，大概系四点半到咧，咁就入去嗰个电视台啦。哇，冇任何嘅嗰啲咩啊，嗰啲工作人员咧，佢核对名啊嗰啲嘢喎，冇嘅。咁入去嗰、那个一个好似礼堂咁嘅嘢嗰度，咁大概都有100个参赛者咁嘅人， 有咁多人， 有 亚视喎， 又系啦， 扑你个街亚视， 系啊，第一时间好多人讲啊，此起彼落，不断捞呢啲咁嘅句子啊，咁跟住咧，大概等咗几耐，等咗一个钟，我想讲嗰个钟咧，你而家就咁讲，听我一个钟就唔系好多，你一个钟喺嗰个好似礼堂咁嘅嘢嗰度咧，冇任何人 briefing 啊，你系好彷徨，咁唔知最后做乜？ 有冇明星睇啊？虽然我都知冇噶啦， 唔系，我唔知嗰啲系咪明星，即系有啲类似艺员嘅人行过，可能。可以，亦都可能唔系啊，因为我真系唔知道。 我觉得你噏唔出佢嘅名字，就一定唔系明星。 噏唔出。 系啊。 咁喺度等咗一个钟之后咧，终于有人咧就喺度即系出嚟讲嘢啦。咁就话：，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有啲 overrun 啊，之前个节目就未录完啊，咁样啦。咁跟住咧，费事大家就录到三更半夜咁样，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做个登记。咁跟住咧就下次会俾大家唔使排队即刻玩噶啦，咁样。跟住我哋大部分人嘅反应咧，同我系差唔多嘅。嗱，正常啲情况咧，好多人可能反台啊，有冇搞错咁样咧？大部分人同我反应咧，其实都系有失望啦，但系就觉得唉，真系犀利。 哇！呢个台真系好似烂泥扶唔上壁咁，我衰啲讲句。 果然系亚视，即系应该真系执咗佢嘅。有冇搞错啊？即系有冇咁混乱啊？ 系啦，咁咧，但系咧，虽然系咁，但系咧，我哋都可以同阿听众讲声咧，其实亚视咧系有得睇亚视嘅依家。是可以在上网 download 佢 app 噶嘛？ 系啊。 使唔使俾钱噶？会唔会俾月费噶？ 净系 download 个 app 先唔使俾钱嘅。 哦，个 app 唔使俾钱。 个 app 先唔使俾钱，但系咧，如果你个 app 先入边咧要睇晒所有嘢咧，应该系可以俾钱嘅。 我想问，如果即系我唔俾钱，我都睇到部分嘢嘅。 睇到。 哦。 系啦，佢譬如话百万富翁咁样咧，我当佢一个廿集啦。咁咧，应该佢又系其他 app 先都系咁样行法嘅，即系佢一播摆上去咧，就可能有一个限期。即系我哋譬如睇到两个礼拜内嘅百万富翁，咁喺两个礼拜之前嗰啲咧就要俾钱去睇晒咁样啦，系啦，类似系咁样。 咁你有冇用 app 睇无线咧？我唔系唔关亚视啦，亚视就算啦。 用 app 睇无线，我试过。 My TV Super 系 睇个 Big Channel 啊。 冇睇 Big Channel， 我系 My TV Super， 因为有阵时都会去街嗰度啦。咁有时系咪好似系播波啊？就系、 是、无线有播波。 有啊，有播过噶。 哦， 系啊，类似系咪 发夹嗰啲啊？ 唔记得系咪足总杯嗰啲啊？总之我试过，我记得一次系喺街食饭咧，就攞个iPad 出嚟咧，就系、是、睇无线嘅。 My TV Super 系啊 ，My TV Super 咁样嘅。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今集咧都想讲下呢啲咁嘅 app 嘅。 系啦，系啦。 即系头先我哋引言都讲啦，咁你嗱日日翻屋企，你开住部电视咧睇《卧回家》嘅啫。咁嗱，当然你可以想出街睇《卧回家》，咁但系你唔睇《卧回家》。有啲乜嘢可以睇咧咁嘅樣？ 其實確係，雖然就咁講愛回家啦，而家確實有啲人都真係唔係喺電視度睇嘅，就係對住部電話啦。如果你搭地鐵啊、長途巴士啊，應該會見到有啲人喺度睇電話，係煲劇啦。咁就算翻屋企，有啲人。 人咧，其實我見佢，咦？點解你屋企可以冇電視又冇電腦嘅？咁原來佢真係攞住個 iPad 啊，或者真係電話咁樣咧，就喺度睇好耐噶啦。 我谂嗰啲人咧，我相信系有人睇《爱回家》或者睇无线嘅，但我会更加相信咧，好多人喺度煲韩剧。 都有，更加多系啦。咁但系除咗韩剧之外，我而家睇到咧，咁我跟住做嗰啲资料搜集啦，就问下啲人咧，My Two Super 其实好劲嘅，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呢一个咁样嘅 apps。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有几个免费电视嘅 ？Viu TV 啦 ，TV 嘛， 奇妙电视啦， 奇妙电视有 apps 嘅咩？ 有啊，原来 系嘅 我真系做我你好好啱。反应我今日先 download 睇下佢有乜嘢睇，系有嘅。 有啲咩睇啊？ 唔好提啦。大部分系财经节目，咁有娱乐新闻睇嘅，有啲节目即系有啲旅游节目嗰啲咁样。但系即系你我见唔到做宣传真系好奇妙啊！电视台，我唔觉佢有任何宣传咧去俾人睇，反而咧佢哋嘅母公司，即系头先讲 Viu TV 同埋奇妙电视母公司咧 ，Now 嘅嗰个 apps 同埋 Cable 嘅 apps 咧系多人。download 多人睇嘅睇波嘛，我都有睇，你有睇系咪？ 系 都有用个 apps 嚟睇系嘛？ 我通常电视睇多嘅 apps 都睇过下啦。 都会喺街睇噶嘛，有时。 咁要食流量啊嘛。 啊、哦，咁又快快噶嘛。 咁你啱。 有时你有冇试过喺屋企都好啦，电视有时同时间播咧、啊，电视播一场个 apps 播一场。 咁我啲老人家冇你咁灵活啊。 O K， 咁系六十年代喎、 啊啊。 即系呢啲 apps 都即系都开始渐渐地，我觉得会噶，即系有朝一日咧，真系喺晒嗰个平板电脑度或者电脑嗰度，就越嚟越少系用个电视或者依家都即系都有啲 combine 埋一齐。 其实甚至咧嗱，头先阿 MJ 你讲、或者我自己头先都提过嗰啲咧，系、本身佢有一个即系个电视上边你睇到噶啦，奇妙又好啦，无线啊无啊线咪啦，无线都好啦 ，Viu TV 都好啦，其实我。打开部电视我都睇到嘅，咁但系咧嗱，其实呢啲都唔系咩新闻嚟噶啦，就纯粹同各位听众大家分享一下嘅啫。其实好多依家系我电视我睇唔到，但我喺 app 度咧，我有好多无穷无尽嘅嘢睇。我想讲咩咧？咁就啱啱我同你讲，我真系我睇我一啲洋人嚟啊嘛， 层次唔同系咪？想讲你睇嗰啲 层次唔同啊，我睇 Netflix 噶嘛 ，Netflix 听过，即系我都有睇，但系我真系啱啱阿伯奇同我讲啦，先知道我一路以为咧系要买过嗰啲苹果盒啊，系啦系啦，咁跟住先去 join 个会员，咦，原嚟 Netflix 系有嗰个 apps 噶， 系啊，基本上咧你香港人咧，你想睇 Netflix 咧，基本上你就系 download 佢 apps 啦，系啦，你 download 佢 apps 去睇啦，咁 Netflix 咧，咁我又要介绍下啦，因为我系 Netflix 嘅 fans 嚟嘅，即系我会觉得即系喺呢个年代，我哋香港人可以即系咁样咁方便咁睇 Netflix， 咁又唔系话真系好贵，咁其实我会我冇收钱嘅，我都希望有钱收 Netflix 俾钱你就发达啦， 系啦，咁但系咧，我会觉得啊，点解我哋仲要挨啲胶剧咧？因为 Netflix 真系非常极。度高质， 唔同口味嘅，即系嗰啲高质低质就个人唔同啦。但系即系嗰个佢哋嗰种风格真系好唔同，即系好似睇电影咁样嘅嗰啲电每一套嘅电视剧都。 佢直情佢一个，我相信佢一套佢每一集嘅 budget 系， 甚至可以拍到套港产片。 哦，系啊，系啊，系啊。喂，咁唔系好贵啊？几钱咧？ 唔系好贵，其实佢最贵个 plan 你讲紧话每个月$100到啫嘛，即系左右啦。Exactly 我就唔好记得啦，100左右一个月。 咁大概有啲咩睇咧？ $1,000,000一集啊！ $1,000,000一集系嗰、那个即系美剧嘅嗰啲制作嘅成本啊。 系因为佢根本系美剧嚟啊嘛。 我吓亲啊！你话咩睇一集$1,000,000啊？好抵啊！ 我哋头先我哋嘅监制，我哋今 Alex 入嚟后乱入就话$1,000,000咁样， 系啊， 一集差唔多。佢有咩嗱？我讲啲出名少少嘅剧先， 系 旧少少咧，《纸牌屋》 啊，呢、這个好出名啊， 系啦，《House of Cards》啦， 系啊， 又例如讲紧有一套叫做《皇冠》啊，《皇冠》就依家都出名噶啦，其实佢系讲英女王嘅， 系 即系依家依个英女王啊， 系 即系讲佢即系由登基， 系 即系点解会登基，慢慢讲到依家讲到应该讲紧60年代到啦，讲到系啊， 我有睇过嗰套叫《Black Mirror》，即系中文译做黑镜， 黑镜系 啊，咁都系讲啲科技嗰啲，其实真系好好睇噶，咁都系好似 Netflix 系自己。即本身不是他拍的，跟着他买了版权回来自己自家制，就成为了他这个电视的 apps 或者电视平台的一个自己的王牌节目。 Netflix 是一个平台来的、但其实呢他本身呢他有些节目或者咁讲啲剧呢是他 自己拍的。 是啊是啊是啊。 例如呢有一套都出名的夜魔侠。 哦， 有套叫夜魔侠 嘅 Devil 乜鬼嘢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 Jack Evil, Dare Evil， 系啊系啊 ，Dare Evil 听过， 系啦，咁系 Netflix 自家制作，咁同埋佢啲题材咧，其实同我哋一直睇开啲港剧好唔同嘅啦，例如依家即系你港剧，你睇咩港剧咧？例如你睇《韩魔的》， 系， 又或者睇嗰个咩《不动杀娇的女人》啊嘛， 系， 即系其实哇，原来依啲香港可以拍啲咁嘅剧，佢已经觉得哇，好似好新鲜啊， 嗯， 又或者讲紧话，或者觉得哇，佢全实景好似好制作好大啊， 嗯、 但系其实依啲咁嘅质素嘅剧咧，即系我喺Netflix 或者好多唔同嘅，或者我另外一个 app 叫 HBO 嘅 app， 嗯， 嘅揦埋都系呢啲剧嚟。 啊，确实冇得比嘅，咁真系。咁啊，真系好方便嘅。而家可以咁讲啊，即系有阵时讲话嗰个电视咧，点解系咁式微啦，少人睇咧？其实就系啦，因为网络太方便啦。咁我哋每日唔用啲咁方便嘢去即系集大家之大成啊，众家之大成咁样咧，睇唔同嘅剧咁样。 同埋除咗制作之外咧，我继续帮阿 Netflix 卖广告。Netflix 有兴趣可以。俾钱我做代言人嘅， 系啊系啊，咁我哋拍，搵我哋 系啦，咁咧， 我哋登录 Netflix， 系啦， 摆埋我哋个台嘅节目上去， 系啦，咁因为佢啲题材咧系会比较大胆少少，或者去得远少少啦，例如一套咧 性嗰啲啦， 有嗱性 大胆啦， 其实嗱我就唔系成日讲性嘅，我比较保守， 系咩？ 系啦 ，OK， 有一套剧我非常之欣赏，叫 Lacrosse。Lacrosse 中文叫咩？讲毒枭嘅，叫毒枭。咁其实佢就 Netflix 嘅自家仔，佢系讲咧一班哥伦比亚嗰啲毒枭啊，佢点样发迹啊？点样同个政府对抗啊？佢真系拍到出嚟，嗰、那个毒贩带住班人去攻打个政府。 咁政治正确？O K， 系啊，即系或者或者佢背后即系佢点，即系美国政府点样同呢班毒枭去角力啊？因为佢好多毒品流入咗美国啊。 O K， 咁美国政府为咗打压佢，就点样即系派人去即系哥伦比亚度打压呢班毒枭啊？咁样。等等咧，即系佢系好多爆炸场面，或者好多政治角力啊嗰啲，佢无论制作或者题材方面咧，系意想不到地，即系可能尤其是我哋香港人睇惯 TVB 咧，意想不到地系会出现喺电视机前面，即系电即系个公仔箱前面嘅。 几好几好几好，呢、這个即系多谢阿八奇嘅推介啊！佢系点啊？即系美剧咧，我英文好差，佢系有埋 有字幕嘅， 有埋中文字幕， 我英文都唔好嘅，我都系睇字幕嘅啫。 嗯，真系唔错唔错。咁我哋除咗呢一个之外呢，其实仲有好多嘅嗰啲应用程式呢都可以值得讲嘅。咁呢我想介绍呢，譬如话呢而家除咗几个新闻啊电视之外呢，知唔知原来马会都有佢嘅 apps 㗎？马会有电视台㗎。 係係㗎咩？ 系啊， 马会 你登记嗰个马会。 马会系睇马㗎，净系。 有冇睇马我唔知，佢呢有波播㗎嘛。佢嗰个 apps 入面呢都会有嗰个马会可以直播嘅波可以睇嘅。 马会有时系咪英超都会播？ 好似系澳职嗰啲， 澳职嗰啲，澳职好睇啊！ 我都有睇过嗰啲。 阿边最中意睇澳职啊？ 咁佢中意赌啫。咁跟住咧，仲有一啲乜嘢 apps 咧？其实就未必就系 apps 啦，有啲咧系一啲喺唔同嘅平台，譬如我哋会睇 YouTube 啊，会睇Facebook 啊呢啲啦。咁有啲咧就系佢哋唔系一个 apps 嚟嘅，佢未系自家 apps。咁但系咧，佢哋会制作一啲节目咧，摆喺一啲呢啲 channel 嗰度，去任何 channel 啦 ，YouTube 又得。WhatsApp 都得噶，甚至系啦。咁譬如话大家之前会比较熟悉一个叫无记电视啦。 系 你以前都睇过。 我依家冇乜点睇啦，之前都有睇嘅。 确实系即系有少少下滑咗落嚟嘅水准。咁但我欣赏佢哋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即系谂咗一个广告嘅一个新嘅 即系新嘅方法。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你会有阵时睇到 Facebook， 你可能都睇过添一啲摆明系广告嚟嘅，但系又睇得好舒服，因为佢都系俾咗啲娱乐嚟啊嘛。咁系一啲好短嘅，可能系分零两分钟、三分钟咁样咁长嘅短片，就好适合而家呢一个所谓吓极快餐文化咁样嘅网络世界嗰度去睇嘅一啲电视节目。咁但系我有啲失望吓，即系由佢开台嘅时候咧，好支持呢个电视台，我甚至系即系真系佢哋做嗰个无记班长啲 啊！我知你有去，你有去噶嘛？ 有去不特止啊！我系 即系仲捐咗200万俾佢 啊！咁又冇，佢系我系冲翻去屋企，第一次系分班长典礼咧，我系冲翻屋企去睇佢直播啦。第二次嗰个叫做台庆，我系直头去现场嗰度睇啦。咁都系即系好想支持。咁但系佢哋近嚟系有少少下滑。 佢条数都下，即系因为佢想上市噶嘛。 嗯， 咁后屘依家话上唔到啦。 佢哋好似真系玩嘅啫，如果上唔到 嘅。上唔到，因为话佢条数系跌得好紧要。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因为佢嗰啲收入啊，嗰啲滑落得好。 包括系支持者啊、粉丝啊，佢哋嘅节目咧，其实都下滑。咁我希望佢哋即系希望只系一个少少嘅走下坡啦，就未系息微啦，即系好快又上翻啦。咁但系我今日想提出另外一个咧，叫做微辣，有冇听过啊？ 微辣系咩？同微博冇关系嘅。 冇关系。微辣英文叫做 Manner 是一班澳门嘅拍短片嘅朋友嚟嘅，系啦，咁佢哋大概都系拍一啲分零钟，甚至系最有时系两三分钟，好少地有时会拍到十分钟、八分钟嘅短片，就通常摆喺 Facebook 同埋系 YouTube， 好似都会摆喺微博啊、微信嗰啲平台嗰度，总之任何嘅 channel 啦，咁去播一啲好小品，分零两分钟系。令你笑一笑咁样短片嚟嘅啫，但系几乎系每日都去拍下咁样啦，咁其实系几好睇嘅。 系啊，咁其实呢反而呢我本人呢阿伯其实虽然好麻烦嘅人呢，但系呢其实我都几支持呢类型嘅网站，但系呢我会有少少担心呢其实佢嗰个点样赚钱啊。 佢哋而家就专门都系拍广告，咁但系佢哋就我觉得佢哋成功过无忌少少嘅，就系话咧，好似之前有篇文章报纸卖呢个微辣网站嘅时候，都会有咁比较，就话咧无忌好多时咧就系主要啦吓，佢系靠一啲抽水啊、政治啊嗰啲嘢去做佢嘅兼职位啦。咁呢个微辣咧，佢哋嗰个创意劲在地方咧，佢哋就比较少少政治，但依然系好搞笑，即系真系一个娱乐为主。咁大概系十条短片咧。每日加埋十条短片咁样啦，大概可能系得两三条系广告，系啦，而佢啲广告位咧亦都系冇咁拣嚟嘅，即系可能系嚟紧系李克勤演唱会，咁佢就揾李克勤咧就拍一个搞笑嘅短片，入边有李克勤咁样嘅啫，咁跟住最尾嗰度咧就话李克勤就开演唱会啦咁样，咁样嘅一个形式，咁系睇落都系即系嗰个置入式广告嘅形式咧，系比无记电视系做得更加靓嘅。 同埋咧，啱啱听人。MJ 咁讲咧，我会觉得依样系一个叫做网络营销嘅，即系我拉远少少。 系啊系啊系啊， 嘅网络营销嘅，即系其中嗱，我唔敢讲系一个新模式，即系唔算系新嘅，即系但系一个出路，即系网络营销嗱。因为依家咧，通常咧，啲人做网络营销咧， 离不开 Google 啊， 离开 Google 啊、Facebook 啊、YouTube 啊咩嗰啲。咁咧，佢依家就系有班人咁样样就整一。就是网络营销公司、希望用一啲所谓叫做轻松少少啦，或者有趣少少嘅手法咧，咁就去即系做一个广告咁样，咁就我觉得尤其是可以吸引到一班所谓年轻少少啊， 系 即系一啲客户群啊， 网络嘅观众啦，系啊，又咁啊去支持呢一啲嘅 platform。我而家几乎咧，我都有睇咗几个月噶啦，我系每日甚至系即系譬如话我几日冇睇啦，今日咧我就 look 翻晒佢过去嗰几日嘅拍嘅片，即系都真系质素几高嘅，即系佢又啊咁又俾佢谂到又唔系条条片都笑得好开心啦，但系都轻松松咁啊睇咗几分钟咁样啦，咁系 OK 嘅。咁啊，最后啦，差唔多去到节目尾声，我哋一定要介绍嚟紧一个压轴出场嘅一个 channel， 就系强国生还者啦。 唔止，我哋个网站啊，我哋点解能够系我哋做网络生还者？我点解能够唔介绍自己嘅网站噶？我哋而家除咗喺 YouTube 嗰度播之外，我哋有巴打台噶嘛？系咪？ 唔系我最尊敬嘅大肥嘅最尊所创办嘅最尊敬嘅巴打台。 你加咁多尊敬落去，会唔会饰演你嗰啲用词嘅薄弱咧？咁咧其实系啦，我哋巴打台即系其同头先嗰几日比，当然头先嗰几日可能系我哋师兄啦，即系冇同 Netflix 比啦，同一百毛啊，同微辣。 唔系大肥唔系话之后硬冚 Netflix 咁犀利，咁即系其实大家都喺呢条路走紧嘅，咁都好希望即系观众又俾啲意见我哋啦，听众咁样，咁我哋都系喺一条路度大家摸索紧，究竟点样嘅一个平台同埋点样嘅节目咧，先可以吸引到人哋。咁我哋当然即系我哋都系谂紧，我哋有时都会卖下广告啦。咁我哋都系即系睇下入边又有冇可能系可以继续维持呢样嘢，即系我哋都要食饭啊咁样。咁我哋可唔可以为咗兴趣，可能只系就可以做一年半载咁样？但系如果可以做 到係一種叫做可以做到一個正職嘅話，我哋可能會做得更加好。咁我哋都喺度摸索緊嘅。咁就大家一齊啦，即係聽眾又係啦，觀眾又係啦，我哋自己都係一個觀眾聽眾，我哋做節目。咁睇我哋個網台啦，我哋嘅節目啦，有冇啲更加可以吸引到人嘅嘢？大家覺得 OK 嘅，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啦。咁希望我哋呢一個 channel， 我哋呢個網台節目嚇，我哋個節目登錄 Netflix 又好啦，或者係我哋第時 HBO 都得嘅，其實 HBO 都 OK 嘅， 衛視電台都係 F 市嘅，係啊。我哋或者我哋成為一個咁樣嘅 channel， 我哋成為一個 F 市，大家會唔會 download 咧？咁樣嚇， 我哋 channel 無線嗰邊，我哋暫時唔會考慮，因為我哋國際化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嘅 channel 係應該係Google Channel 係咪？咁啊，睇下又即係又我哋會唔會咁樣啦？咁啊，希望再有啲其他嘅即係網絡上面嘅熱話嗰啲嘢咧，我哋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咁啊，今次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好， 下次再講。